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受华北上空晴空区控制，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，光照充足，气温上升较快，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，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，只是紫外线照射强，外出请注意防晒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27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。 小说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一行到达上都，寒宫外，忽必烈与安童并肩行走着。安童说：“大汗，有个话臣憋在心中好久了，阿赫马丞相他……”忽必烈不悦地说：“我知道，这几天你一见我就是一副想说又不说的样子，我猜出肯定又是阿赫马的事情。你说吧，我听听看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。”安童说：“大汗，权臣擅权，不得不防啊。退一步说，阿赫马是韩夫人家奴出身，他不会有反意，但是专横跋扈，网罗党羽，引起百官怨恨，长久下去会乱了朝纲啊。”忽必烈说：“行了，别说了，他们也都是这么说，你这也是老生常谈，老话重提了。”安童说：“大汗，您可知道，伯颜元帅平定南宋回来以后，阿赫马跟他索要南宋宫内珍宝之事吗？”忽必烈闻听一惊，说：“伯颜没有跟我说起过，我不知道。”安童说：“元帅为人持重敦厚，怕大汗生气，没跟大汗说。阿赫马丞相索要珍宝，被伯颜元帅训斥一番，对此阿赫马是耿耿于怀。大汗，您想想，伯颜元帅何等人物啊，右丞相、枢密使、平宋都元帅、太子太师、位极人臣，对这样的人阿赫马丞相都敢索贿，何论其他人呢？”忽必烈说：“那伯颜为何不跟我说的？这么大的事情。”安童说：“元帅可能有所顾忌，而且臣以为临西县的案子大概也是如此情形。”大都姚叔府内，姚叔正拄着拐坐在树荫之下打着盹儿。刘秉忠前来拜访，不小心惊醒了他，二人寒暄罢，刘秉忠说：“安童回到上都了。”姚叔问道：“哦，他回来了？那海都呢？ 这是抓了还是逃了？ 哎，又逃了。 姚叔叔， 游目习性，忽来忽去，飘忽不定，难哪，难哪。 刘秉忠说， 辽东乃燕又起兵过兴安岭，跨嫩江，到了科尔沁草原腹地楼。 姚叔叔，这又是海都串联的， 我这个赋闲之人，这些我都管不着了，我只问你连西县怎么样。那阿赫玛还在当他的跋扈将军呢吧？啊， 刘秉忠说， 嗨，连西县还关着呢，那阿赫玛倒是快做的跋扈元帅喽。 姚叔闻听恨恨地说， 我这口气就是为他留着呢，现在夜里睡觉气堵胸口，可我心里明白，我就下狠心，这口气一定得放出来，不能就这么憋死了，一定要留到阿赫玛死那一天。哎呀，这样硬挺，哎，你别说，这口气还真就又出来了。 刘秉忠笑道， 呵呵呵，那这么看来，那阿赫玛还是你的福星啊。我现在倒不想让他死得太早了。 姚叔闻听连忙说道， 哎，别，他多活一天，朝廷多乱一天，忠臣多受一天的罪。你别管我，有办法就早点让他死。 刘秉忠说， 你都知道谁有办法，还跟我装什么呀？这些个日子，一股暗潮涌动，京城上空煞气密布。我昨夜去观天象，斗牛犯天狗，这是必有一场杀戮。阿赫玛活不了几天了。 姚叔拄着拐，硬撑着站起来说， 来人呐，备酒席。 韩宫内，侍卫送来了一封信，是阿赫玛的。忽必烈展信读道， 皇上，奴才在大都日夜不分，为沟考钱粮和支用之事奔忙，但是有一件大事必须向皇上报告。安同丞相在海都处时，卞杰做了他的丞相，伯彦等人与他串通作弊，隐情不报，欺君罔上，请皇上明察，不可让奸人在侧蒙蔽圣上。 忽必烈看罢信，脸色大变，吼道， 都在骗我，都在骗我。 忽必烈站起来，抖着信让董文炳看。董文炳读罢信说， 皇上，此言不可信呐。伯彦元帅一向忠厚，他是绝不会做出蒙蔽皇上之事来，请皇上三思啊。 忽必烈说， 那你说说，安同为何在那儿待了那么长时间安然无恙啊？ 董文炳说， 皇上，镐京在南宋16年，赵良弼在日本岛上6年，安通仅在海都处5年呢。 忽必烈听罢，坐在椅子上半晌不语。董文炳退下，慌忙去找甄金，禀报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 甄金咬牙切齿地说，阿赫玛，你快做到头了。 安丞相在海都处受困几年，受尽凌辱，好不容易回到这里，难道还要受牢狱之灾不成吗？我去劝父皇，为安丞相求情。 上都皇宫内，忽必烈怒气冲冲地坐在那儿。安童进来跪下说：“ 皇上找臣。”忽必烈问：“你在海都那里做丞相，可比在我这儿做丞相更舒坦吗？” 安童仰视忽必烈，委屈地说：“ 皇上，我何时在海都处做丞相了？这是谁在诬陷我？” 忽必烈说：“ 你不在海都那儿做丞相，难道这消息是空穴来风吗？” 安童辩白道：“ 皇上，海都确实是多次劝我给他做丞相，他拘押我多年不放归，也是因为这个。但是臣坚决拒绝，真是不知这是何人在诬陷臣呐。” 忽必烈说：“ 你在上都府中好好反省，没有我的允许不得出府，待我查明一切，一并问罪。”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上都草原上，忽必烈、察必、真金一家三口在散步。真金小心翼翼地说：“ 父汗，儿臣大胆地问一句，安丞相的事情是不是阿赫玛丞相告发的？如果是他告发的，这十有八九不会是真的。” 忽必烈用手指真金生气地说：“ 你一直就看不惯阿赫玛是吧？你去问你的母亲，阿赫玛的爷爷就是花剌子模的医生，给我祖汗治过病，他的父亲一直跟随暗臣，他们家的祖宗三代，我和你的母亲都是清清楚楚，我就不信他有二心，凡是和阿赫玛一联系起来，你们就怀疑他。” 真金说：“父汗，这一切您和母亲都讲过多少次了，我都记住了，但是父汗，您也不想想，曹操是汉皇帝的家臣，之后李渊也是隋朝大臣，宋太祖也是周皇帝的小臣子，家臣家奴夺主子天下的比比皆是啊。” 忽必烈闻听大怒，骂道：“你敢拿那些末代昏君比我，畜生！” 真金慌忙跪下说：“ 父汗，儿臣绝不是那个意思呀。” 这时察必在边上赶紧劝道：“大汗，儿子不是说您，您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？”忽必烈气得激烈地咳嗽起来，察必抚摸捶打着忽必烈的后背，心疼地说：“ 你看你，老了老了还这么大气性，快喝口热茶。”谁知道忽必烈拿起茶杯是摔得粉碎。 察必示意真金先退下。察必说：“ 大汗，我说几句您别生气，阿赫玛是我带来的家奴不差，但是他又是您的丞相，与其他的丞相们是一样的。阿赫玛自小聪明乖巧，长大了办事灵活，又有理财才能，确实是给您出过大力的。但是我听真金还有董文炳他们多次说起过他的种种不是，我就不信刘秉忠、连希县这些从草原上开始跟您的大臣都对阿赫玛有偏见、有私怨， 都对您说谎话。大汗，您还真得查一查阿赫玛，不要因为他一个人冷了连自己儿子在内的这些大臣们的心呢。忽必烈瞅着远处时沉默不语。阿赫玛终于搞清楚了，王柱确实和崔斌有亲戚关系，但是崔斌的儿子是否躲在王柱家中，总管还没有查清楚，只是说有可能。阿赫玛大怒说，你们这群蠢货，办事如此粗心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要是死也是死在你们手上。呼心在边上赶紧说，父亲，您怎么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呀？阿赫玛说，话不吉利又怎么样，要不了我的命，你们做事不认真才要命呢。都给我出去，连夜查，查不着别回来。呼心总管二人是悻悻退出。来到院中，夜色已深，呼心和总管二人好多天都没好好睡觉了，那困的是站着都能睡着，谁还去查什么崔斌王柱啊。俩人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个哈欠，慢吞吞地回到各自的房间去了。东宫房内，贺仁杰、王柱二人正在密谋，气氛是十分紧张。贺仁杰说，兄弟，你藏在水车里，从北角门出去，黎明之时进北门，先到枢密副使张义府门口，通知他太子回来，到太庙为纳木罕大王进香，让他接太子驾。张义出来后，再一起到阿赫玛府门口，叫他去北门跪迎太子，到北门跪迎的时候你就下手。王柱目光坚定地说，好，我等这日子等好久了。贺仁杰又说，兄弟的家小和表弟都交给我吧，他们就是我的亲人。王柱跪下说，大哥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我死而无憾，把一家老小就交给大哥了。贺仁杰听罢也跪了下来，与王柱是紧紧拥抱在一起。王柱与张毅二人骑马并肩走着来到阿赫玛府门口，身后是几名随从，二人下马，门卫拦住。王柱对随从说，通报阿丞相。一名百夫长向前对门卫说，快去报阿丞相，马上去北门迎接太子。一门卫领命向府里走去。阿赫玛身着便装，手中滚着双玉球，站在屋中。总管进来报说，太子回大都，让丞相到北门迎接。阿赫玛一听，惊得手中的玉石球掉落在地，赶紧说道，他回来干什么？总管说不知。阿赫玛在屋中是走来走去，半晌停住脚步说，你出去告诉他们，就说丞相病重起不来床，我们不敢叫醒他，跟他们说待丞相醒过来就让他去见太子。总管往外跑，刚跑了几步，阿赫玛又叫住他说，你先到门口看看谁来了，有没有认识的，然后再说，好好观察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异样。王柱、张毅还在阿赫玛府门前站着。大门打开，总管走出来施礼道， 二位大人不知何事找丞相啊？百夫长说，你瞎了眼了？连枢密张大人都不认识？总管施礼道，小的给张大人请安。百夫长催促道，别啰嗦了，赶快通知阿丞相，太子回大都进香，马上到北门，让他速到北门跪迎。总管站起身来，打量了一眼王柱和张毅说，好，小的马上去禀报丞相。府内，阿合马站在屋中，脸色阴沉。总管进来，阿合马问，来者何人？总管说，枢密张大人来了。阿合马又问，送信的是谁？总管说，是王柱。阿合马闻听大惊说，怎么偏偏是他？说罢在屋中是走来走去，犹豫不定。这时儿子忽心进来说，父亲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阿合马说，宿卫军王柱、枢密副使张毅大人到门口通知我，说太子回大都太庙进香，让我到北门迎接。忽心说，父亲，这是常理啊，你去迎接不就得了？阿合马瞪了他一眼说，你说的轻巧，这个王柱就是崔斌的亲戚，他怎么突然出现了？忽心说，那亮他也不敢把一个丞相怎么样吧？阿合马说，你还满不在乎，我怕他干什么？我怕的是太子。忽心说，那太子也不能把您怎么样，您的丞相是皇上认的，那又不是太子认的，您是大元国的丞相，那又不是东宫的属官，您怕他干嘛？忽心往外走，阿合马叫住他，叮嘱道，枢密大人来了，你要讲礼仪，不要冲撞人家。阿合马府门口，王柱、张毅依旧站在那儿。王柱说，张大人您看看，太子回来让他去迎接，请他就这么难。张毅微笑着低声说，王柱，太子真的回来了吗？王柱假装没听见。这时大门一开，忽心从里面走出来施礼道，枢密大人一向可好啊？张毅还礼道，太子回大都去太庙进香，宿卫千夫长王柱来通知阿丞相到北门迎接太子。忽心打量着王柱说，千夫长王柱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啊？王柱从容不迫地说，哦，您是丞相长子，又是大都路客税总管，这怎么能认识我这个小小的千夫长？我是奉太子令来通知阿丞相到北门跪迎太子的，望您快快通知阿丞相，误了时间谁也吃罪不起啊。忽心说了一句二位稍等，然后往里走去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